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啊！同时欢迎一位我们的精英归队啊，朱明奇，回家的感觉怎么样？ 吸满了一肺的 PM2.5， 这回真的是风尘仆仆啊！看你 风尘仆仆， 一身的灰尘，还夹带两个青春痘还是什么包？ 我每次去北京回来以后，一定身上带一些什么东西回来，不是这个脸上长痘啊，就是这个嘴上长泡 啊。 这个 说实话，北京天气到底怎么样？时好时坏吧。 不是时好时坏，是偶尔好一点，偶尔好一下，大部分时间就是很糟糕。这个是说实话，我之前也在北京这个住了有那么几年了，说实话其实对于这样这个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有一点认识，但是每次回去我总是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个反应过敏啊，我但愿是这样，但是我总觉得北京的这个天气在变得越来越差。 还真是啊、据说现在在微博上，你看在北京工作的那些媒体人哈，都说北京是个工作的好地方。 嗯， 但是呢，就是要那个吐血是这样，怎么着？他说这真的是这个那个心肺如果不好啊，他说那个地方实在是非常挑战人的这个极限。 是今天这个回到香港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在过去的其实应该是两个礼拜之内啊， 十三天的 在北京的全国两会哎当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小故事。 嗯、 那么在12点半之后呢，我们今天开放的这个互动话题啊，也跟两会有一点关系了。哎，这个给大家过一回瘾啊。如果你当总理，如果你当总理的话，你有什么招来解决这个房价上升过快的问题啊？我手上拿到的这一份资料，大家都知道，最近啊，这个股市虽然股市没怎么涨啊，但是房价又开始涨了。那根据3月18号这个发布的一个国家统计局的报告呢，全国70个大中城市当中啊，有66个城市涨了。那这个房价，我说啊，最高的涨幅是 3.1%。其中呢，广州和北京领涨啊，都是上涨了 3.1%， 上海呢上涨了 2.3%， 深圳仅这个上涨了 2.2%， 哎，北上广加上深圳。你看这个大家觉得哎，最近这个国五条啊不是很厉害吗？大家都连夜去离婚了，大家都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这个代价了，为什么这个房价还我都离婚了，那难道接下来我还要这个什么这个欲练神功必先那个什么一下这个房价才能降下来吗？那看来哎，这个住建部的部长啊，姜伟新，在这个两会上也是遭到记者的围追堵截啊，他都自嘲说：“这个头发都给你们追白了，啊，头发都给你们追白了。” 是双手合十说：“求饶，别再问了。 哎”大师收了你的神通吧。那这个住建部的部长这个抛下一句话说：“今年房价一定往下走。” 嗯 啊，但这句话呢，你看这个话音未落，今天就先给你涨个3%，所以还是请大家来做总理啊。这个昨天总理记者会都看了，如果说这个大家来做总理有什么好招啊，欢迎你这个支招给我们。 而且也是因为非常可惜啊，你说昨天那11个问题确实没有记者真的是问到这个楼价将来怎么个调控法。 哎呀真是。 也非常遗憾， 所以给我一个机会我就问房价。 哎，现在我们就给你一个机会，如果你是总理，你觉得我有什么招让这个房价给它降下来啊，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拨打18723346。在智能手机的用户啊，可以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可以打进电话来，哎，当一回这个总理的瘾，调一调这个中国人民的房价。 好，我们说回两会的采访报道。其实朱明奇18大的时候也去过，当时11月份的时候， 那个时候天气还稍微好一点。 这次再去一趟北京，你觉得气氛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都说节俭之风。 因为这个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啊，就是一个是党代会，一个是人代会。那么其实大家如果说对中国政治这个有一点了解的话，大家会知道。其实党代会的这个分量更重一些，就是他的重要的决策其实都是从十八大开始做出，那么两会呢等于说是 延续 或者说把十八大其实已经完成的很多这个人事的特别是人事的一些布局啊落实到一个政府的一个层面。那大家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是这个中国的执政党，因此呢从执政党的这个 决策啊传达到一个全国的这个立法机关的决策，这基本上是中国政治运行的这么一个程序。但是呢也有一些怎么说呢，虽然说人代会的这个重要性或者含金量也许没有党代会那个那么大，但是呢对于媒体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党代会它的保密性非常的高。但是人代会呢这个开放度比较高， 而且今年连选最高领导人的选票都可以让外媒记者拍了，这个以前是 没有。我因为我上一届没有去过，我很难比较，但是就是今年能够让媒体进行全程的这个对于选举投票的这个过程的拍摄啊，我觉得还是很怎么说很开放的这么一点。就是当时我注意到现场这么一个细节，就是在投票的过程中，对于全国人大这个环境资源委员会的这个主委和副主委的这个投票，是在当天的投票当中得到了最多的反对票，全场是。怎么说呢，有一点哄场了、有一点哄场，就发生轰哇一声，然后呢大家这个这么说不太好，但是很多人是脸上带着有笑意的。 当时大家的一个你说那个嘘笑声也好，是心里是怎么样想的，有没有事后去采访过相关的一些代表， 这个说说我也很想知道，因为我看到这个照片啊，这个看到主席台上的比如说这个咱们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对对，我也看到 很多也是 总理们 很多也是面带笑容的在这件事情。 有人说温家宝为什么笑呢，因为他的最后一任这个政府工作报告是高票通过了，所以呢哇、舒了一口气， 轻松了啊。那但是我就得说，因为环境的问题，包括昨天两高这个得票率最低啊，这两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是可以预计得到的。因为环境的问题，包括然后司法的一个问题，已经成为了一个不管你是总理，你是国家主席，还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你都知道的一个问题，没有必要隐瞒的。那习近平在这个一个代表团的一个分组讨论上说啊，他说你们今天吸的是这个 PM2.5， 我当年应该是在这个产煤大省啊，还产煤的这个地带工作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灰尘还要大，我吸的是 PM250， 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了。但是就是说这不是一个需要隐瞒的一个问题，你隐瞒也隐瞒不住。我觉得这反而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好的开始，大家先承认这个问题嘛，你可以接受你确实你环境出了问题，那你主管环境的官员是不是得票这个在票数上就应该给你一些压力，我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觉得你说笑归笑哈，你说现场大家只是报以你当时投票那一刹那的一些表情，但是笑完之后真的是有没有人去关注，而且他的问题要怎么样解决才是大家最为关心的。 真是你看， 所以这次你看凤凰网他们有一个什么啊最执着的代表的议案，或者是最靠谱的、最不靠谱、最雷人的， 对， 真的是事关大家非常切实的大家生存最基本的空气问题，是最被网友去追崇的。而且你看昨天记者会上也是法国的那个《费加罗罗报》的记者，听来也觉得怪讽刺的吧，一个法国记者问出了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我估计这个人家外国朋友也受不了了。这个因为在两会啊，在北京这两天，我相信所有全国各地的这个代表团到了北京，他都能够感受到这北京的这个空气真的你不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已经要变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空气了，这已经是变成的非常可怕。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北京今天的 PM2.5 是444，也是 据说现在还有一个手机那个 APP 是吧，你直接一摁立刻就立马知道现在北京的那个空气环境污染到达什么地步。其实今天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凤凰 eRadio， 我们这次两会特别报道是专门派出两名记者，是Harry 刘明红是全程跟足13天，那么明奇呢是第二个礼拜就亲身到了北京，而且两个人分工是不太一样的。 是 Harry 主要是在会场内部、就报道这个议程全程的这个会议的情况。明奇呢就主要在场外，我听到很多的精心制作一些新闻袋子，会有访了很多的外国媒体记者，非常有意思哦。有采访的西班牙的记者，有印度记者，有英国媒体记者。我记得英国媒体那个记者很好玩的，问到你对这个雷锋日记你怎么看，我说他也够大胆的他觉得那是假的我的天哪，当时听完我说我回来还想再听你讲关于这些外国记者在于中国是怎么样一个印象，和他们报道中国有哪些好玩的事情。 好，没问题，有的是故事，先休息一会儿。 好，我们先去下广告。 弹弹钢琴，吃个冰淇淋，你傻傻地问问我为何 何开心，有你在还有什么好担心。看着电影吃着巧克力，哭着吻你，好伤心。那个故事不是我能够体会的遭遇，沙发也是天堂，有你在全都不一样。你是电视沉浸的天使，因为我爱你。吹着凉风数着小星星，你笑笑地看着我，我们开心，因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明宏，你也可以叫我 Harry。 我在香港凤凰 U-Radio 担任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优越早新闻和环球财经节目的主播工作。每天呢，我都会站在香港看两岸三地以及世界发生的新闻。以前没有做新闻的时候，我也在想新闻到底和我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可是当我每天24小时每周五天都只是工作工作工作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和这个世界隔绝了，我被世界给抛在了身后。所以从今天开始，每天早上抽出20分钟跟明宏一起来跟上世界的脚步。 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好，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各位的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奇。 今天我们说到两会的特别报道，我们记者前线的观察和花絮，刚才讲 到跟大家聊一聊记者手记。 我说我每天早上播新闻的时候呢，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明奇给我们做了几则新闻的小专题啊，就是访问了几位外国记者。外国记者的 对中国的了解我看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人就直接说到哎，我们这个你们的习近平总统，后来我就说嗯，得提醒这位中文说的还挺溜的记者，咱叫习主席，咱不要习总统。 哥们儿是台湾来的，那有的时候有点变不过来。你有没有知道这位叫做 Charlie Starr？ 司马明，他的普通话是在英国学的。 哦、 英国学的呢，是他说是就是北方的中国人在英国教的中文， 所以儿化挺 不是，所以他能够听明白这个儿化音，但是他后来到台湾去工作，所以他有的时候说出来的这个中文呢， 他就凌乱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吧是这样的，就是一个英国爷们儿这么讲一个这个台湾国语啊，这个就特别凌乱的一种感 觉。我想具体听听他们到底对中国是什么样的印象，尤其是两会，可能有的记者是跑了挺多年的，因为听得出来对于中国这个政局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但是因为碍于我们之间时间也是挺有限的，只有两分多钟时间，多讲讲。比如说西班牙记者，他应该是西班牙的哪个新闻社驻 西班牙 的 那个叫做爱飞社。爱飞社呢，就是它是西班牙的有一点 类似于我们的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但是它不像新华社的这个喉舌的这个作用那么强，它是在西班牙和拉美地区，它的非常大的一个受众是拉丁美洲，因为是讲西班牙语的群体的嘛，所以说它算是整个拉丁美语，就是西班牙语世界当中的最大的媒体，可能全世界通讯社的规模来说，它也能排到第四了。 那在中国，他会觉得自己有点小众吗？因为其实 说实话有一点 啊， 说实话有一点，因为这个记者他是在中国十年了嘛，十年了，然后 但是他跟你用还是用英文，他会中文吗？ 他会说中文，但是他说中文像六岁的小朋友，所以说是讲不清楚。那我觉得可以，他有一个。怎么说算不上抱怨啊，就是有一个挺想说的，就是说他在中国待了十年，他在这个两会的记者会上从来没有被没有机会有提问，因为你这么想，你想世界上这个说西班牙语的这个人口不少了，你看这个西班牙，然后在这个南美的大部分国家除了巴西之外都是讲西班牙语的，那这个他等于说代表着这么大一块群体，他觉得我理应在中国的两会上应该得到一些这个提问的机会。我就说你想问什么呢？他就想问这个中国跟拉美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包括跟西班牙的这个他可能问西班牙的外交关系就机会会小一点，但是问拉美的外交关系，他就说中国在这个拉美有很多这个投资啊，就有点类似于中国在非洲的这个战略，但是呢这个关注度非常的低，因此他想问这样的问题。但他说尽管十年了啊。一直没有机会问这样的问题，因此呢还挺想问的，但是好像到反正到今年也没有问上，那我也不知道他能够坚持到几年还能够问上。还有一个这个印度的这个记者，印度的那个叫做The Hindu， 就是印度教徒报的这个阿南特。 印度教徒报这是什么报纸？ 它是印度的第三大的英文媒体，英文媒体。然后呢阿南特呢特别有意思，我访完他呢，昨天我看总理记者会呢，他坐在第一排， 他就一直把手伸得高高。 对，坐在第一排，可惜昨天也没有点到他，所以这个外媒的记者当中啊，这个唯一我这次访到就是有在总理记者会上发言的路透社，路透社的这个林光耀，他们这个北亚的首席，那去年这个大家都知道很著名的温总达重庆博西来的这个提问是由路透社 非常专业 答出来的。好，我们今天应该是这个 Harry 啊，这个明红在线上的，这个明红也是昨天跟我一块儿从北京回来的，还把行李给弄丢了。 好战友。 好基友一位 啊，听一下明红现在他怎么样总结这次两会的总体的报道哈。明红， 明红你好， 在线上吗？ Hello， 好久不见呢，好期待你赶快回归。 你的行李找到了吗？ 哎呦，您刚刚这么一说，弄得我觉得跟这个我们两会今天这个话题好像有点远哈。 这个行李很重要的，没有行李根本报道不了两会。 这也是两会的后勤的大家关注点之一。 不，主要是行李里边装的这个大概超过30份的这个报告。 对， 这个量大概5斤重吧。然后 总理对于香港同胞的殷殷期盼都装在你的箱子里了，然后你把它弄丢了。 安全。 哎，明红，刚才我们讲哈，就说你主要是负责场内的，就是明启可能主要是场外一些嘉宾的访问哦。就是在你接触到的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中，你觉得他们今年的关注点呢，跟以往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因为其实这虽然是我第一次两会哈，但是我之前呢其实也是很大的期待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还讨论说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前沿的焦点，我们可能说到很多这个分配制度改革啊，然后医改啊，房价问题。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这两个星期下来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原本就预期的这些一些热点的话题呢，其实并没有在两会当中讨论的特别多。当然可能因为今年是这个换届之年嘛，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新一届领导层这个人选，所以今年两会可能更多的关注焦点还是在这个平稳换届上，包括说从这个就是从这个大会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报告，就是这个机构改革报告，我相信是今年算是唯一一个就是最大的一个热点。那另外还有就是包括我们采访到了各个代表啊委员啊，我们在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都表现得特别特别谨慎啊。就是我也问过一些老记者，他们说今年他采访了好多年，他说今年觉得是算是最谨慎的一年，因为可能还是跟这个换届有关。但另外你说了，比如说他们代表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关注的议题的话呢，因为我们每次跟这个代表接触到的时间就是他们入大会堂和这个离开大会堂的那几分钟，所以我们也不能深入的跟他们进行聊，但是我的感觉是他们还是更多关注在名声上面，尤其是一些文艺界的这个委员啊，比如说像我采访这个韩红，然后还采访这个 这个巩汉林，然后他们都哎，我觉得都蛮有意思。我原本期待他们都会关注，比如说是这个文艺界的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发展，但是他们全部都是关注在民生，比如说韩红的关注这个啊、这个儿童，还有这个残疾儿童的一些权益。然后他说他一直在西藏做一些这个项目，然后他今年是全部的这个义演全部都在这上面。然后巩汉林也是他关注这个农民工子女上学的一个问题。 嗯， 对。然后另外就 嗯。哎，其实明红刚才讲到今天也是第一次跑两会啊，也是非常辛苦没日没夜的，因为我每天早上一大早就会听到明红从北京发来的声音。那这次十几天跑下来，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经验总结，或者说甚至是有一些教训觉得可以吸取的，有没有？ 哎，我觉得太有了。我觉得这两个星期啊、因为最近说实话这两天大一的讨论说这个记者在这个记者会上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哈才合适、然后才这个得当。因为我其实主要是跟着这个大概有6到7场的这个各个部委的这个记者会嘛， 嗯， 然后差不多我这个右手都伸酸了都， 换左手，右手累了，右手累了换左手， 嗯， 我左手拿这个麦克风，我要录声音，你知道吗？ 明红是抢到一次提问机会的， 对对对对， 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了，嗯， 是我跟你说，我这个手真的是不停的举手，但其实举手这个都是开玩笑，就累都是真的是讲笑，但最大的问题是真的我们在记者会上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我自己有很特别深刻的体会，因为在那有中外媒体嘛，我就觉得哎，内地媒体和这个香港媒体啊，还有这个外国媒体问的问题完完全全都是不一样的。 嗯， 我就比如说我觉得内地媒体吧，内地媒体特别喜欢问，比如说哎，接下来这个宏观的方向，你们的这个改革的措、改革的这个具体的目标是什么，对，大概会很宏观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呢外国媒体就完全不是，外国媒体一定会是问非常非常这个具体而且非常相对来说敏感的问题。 对，我记得你发回来的新闻带当中有句话，你说内地媒体喜欢问结果，可是外媒和港媒喜欢问过程。 对，过程细节， 对对， 比如说他们，比如第一场复营那个发布会的时候，就是这个外国媒体问中国军费是什么，那这个中国这个国防军费的问题每年都是被外国记者包干的。然后甚至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场这个政协的这个就八大民主党派跟这个全国工商联他们那个发布会上的时候，有个外国记者说，哎，你们参与这个民主监督哈，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们可能参与这个民主的竞选。哇，当时我觉得我旁边有内地记者整个就是吃惊状，然后就是惊讶状。对，哎，怎么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但其实，哎，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实话，民主党派那个当时，代表，我觉得那个主席， 王鄂湘 很好了解，对，也很好了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觉得说，哎，这个是最适合中国的，而且也不避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记者，今天我们在讨论有一个很大的工作，就是说我们要尝试去把这个政府和这个一些所谓的限制的这个底线啊，我觉得记者应该是在底线做这个挖掘者的，而不是就这个底线还往 对，不要自己把自己给束缚了。好的，谢谢。 哎，明红，我追加一个问题啊，这个你刚说的这个提问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有机会这个问李克强的话，你会问他什么问题啊？ 哎，这个问题，因为其实你知道，李克强这个问题是大家需要前期进行准备的嘛，然后。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很担心的，就是真的是自己准备的问题呢会被这个其他的同行抢到，所以可能会提前我会准备2到3个不同的问题。 嗯， 对，但你具体问我哪个问题 还没决定， 还没决定是，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你准备好了再告诉我吧。 好了，谢谢明红，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 哎，好，谢谢， 期待你的回归。好了，再见， 再见。 嗯，要是你会问什么？ 我啊，我问这个官员反腐的这个财产公示。 我也是，我也想到这个。昨天我说为什么没有人去说，到底官员财产公开具体时间表是怎么样？现在来香港学经验学成什么样了？试点之后到底要怎么样去推广？ 就是怎么说呢？像昨天，比如说《中国日报》的这个问题，问这个劳教的时间表，这个问题很短，但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大家， 但是很有力啊，我 真的想知道，所以说。我觉得是应该问的， 尽管短，但是 怎么说呢？这个昨天的记者会时间是太短了，我相信如果开放的话，你问他个3天3夜，哎，都问不完。好，再重复一下这个今天的12点半之后的全媒体的这个话题啊，这个你没有机会问总理，但是有机会可以过一把总理的瘾啊。这个如果你是总理来这个调控房价的话，你有什么好招啊？欢迎给我们来支一下。这个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话可以拨打18723346，智能手机用户的话可以先启动凤凰 FM 的 app， 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ray 的频道，3D 化新闻呢，一键 call in 的功能。12点半之后，我们期望你打进电话来。 好，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曾有一次晚餐和一个梦，在什么时间地点？那些幻想 经遗忘，我已经遗忘，生活是肥皂香水眼影唇膏， 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被忘， 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 我来来往往， 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世界痛苦一场。 小姐，子宫颈癌是香港妇女患癌症中的第五位，请问您担心吗？ 不担心，我才20多岁。 这位女士呢？ 我年纪大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这位太太呢？ 我初恋情人就是我丈夫，我怎么会有问题呢？ 其实任何女性都有机会患上子宫颈癌，卫生署建议25岁或以上的女性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细胞检验，以减低患病的机会，详情请向医生查询，爱护自己，及早检验。 互动四方，由你做主。 New Radio 2月20号亚洲流行音乐节高手齐聚香港， 中国好声音吴莫愁、李代沫， 新马唱将陈洁仪、阿牛， 香港实力派谢安琪，台湾偶像派炎亚纶， 还有韩国少女时代、日本菊庆太要挑战歌迷尖叫分贝。 只要在3月14日到18日立即加入凤凰 U Radio 官方微信， 输入你最期待的那一位香港亚洲流行音乐节2023表演歌手之演出，并且发送到凤凰 U-Radio， 就有机会获取门票2张。 门票在手，偶像就在门口啦， 还不赶快动手。 切，北京的天气这么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凤凰 U-Radio 3D 画新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朱明琦。 那今天我们讲到是两位记者，刚才是连线到了刘明宏，已经从北京采访两会回到香港，跟我们分享在现场他的一些感受，还有他十几天来的一些采访。 是明宏这个两会2个礼拜的时间啊，非常的辛苦，每天早上是这个起得最早的，因为都是要去赶早上的这个活动嘛。那明宏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他在现场对于这个一个是比如说内地媒体啊，港台媒体，然后还有一个外国媒体的一个提问的一个方式习惯的一个观察，我觉得我很同意他的这样 一 个观察。一 个是提问的方式，最主要的可能还是思维方式。 对，就是大家的新闻操作习惯说实话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那内地的话，如果说你这个比如说你接触到的媒体啊，特别是因为在这样的场合能够提问机会最多的是官方媒体或者中央级的这个媒体，所以说他们的这种语态可能跟一般的市场化的媒体，在跟外国媒体或者说港台媒体，他这个说出来的话讲话的方式是不一样。那明宏刚刚提的一个细节，应该是在政协的一场这个记者会上，当时应该是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万鄂湘，那么他当时是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美国的记者 问 他说，这个正常的我们认为一个党派总是以执政为这个目标的，那 是美国的习惯， 对，就是或者说一个政治学的通用的一个观念，那么他说你这个在中国作为民主党派，你有没有考虑过以后要执政呢？那万鄂湘我记得当时的回答是说，这个自己的鞋总要自己穿了才知道舒服不舒服。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这个在技法很巧妙的一个方式啊。但是呢，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在 当时美国的这位记者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明红刚才说是底下有记者就笑了，或者说这个露出惊讶的表情。其实呢，我得到的一个消息就是当时很多这个国内的特别是媒体人对于这个问题不以为然。 不以为然的意思是 就是大家觉得你太不了解中国了， 就不了解，你不懂， 你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呢？一方面觉得你这个有一点忌讳，就是你挑战了这个禁忌，就是挑战了一个敏感的问题。第二觉得呢，我很难理解这种心态啊，就是大家觉得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可以问这样的问题呢？ 觉得是以下犯上，非常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 有一点这个意思，有一点呢又是觉得好像觉得你 不懂事儿， 不懂事儿。你知道中国就是这样的情况，你还天上觉得你这是故意来找茬的。这样的情况呢，在十八大的时候我也碰到过，就是有外媒的记者就会问一些敏感的问题，问一些人事啊，问一些比如说政改的这个话题啊，那底下的中国同行呢，就是会嘲笑他，甚至还有骂的。 骂的， 对，就是哎，骂他，觉得你这人傻，就是我后来在想，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当然你这个言说的这个空间确实不一样啊，这个，但是你不可以因为自己言说的空间小而要求所有的人都跟你一样穿小鞋。 而且你说，因为你言说空间小了，可能会更加可怕的是束缚了你的思维， 就 是你 不可以，就是变真的变成井底之蛙，你就以为这个世界就真的是这样的， 你的独立思想就没有了。你就包括昨天那是一个总理的记者问上，后来不是有著名的媒体人在微博上吐槽吗？他说，媒体人的语态再不改的话，你们都赶不上趟了。 这是张泉灵， 张泉灵说的，我觉得说的非常对。你看，就不点名了吧，几个官媒提的问题，实在是不能觉得哦，这已经是符合大家的一些期待、一些问题了吧？ 所以这个从其实，在两会上，这个媒体的这个生态啊，也是很令人玩味的。我这次这个接触特别多这个外媒的外媒的这个记者，有资深的，也有新来的。这个林光耀给我印象非常深， 对， 他之前是在FT 跟这个咱们吕秋老师做了一期有色眼镜嘛，哇，那一期真是无所不谈，把2012中国的所有的大事儿都点评了一个遍，哎，非常的过瘾。 每一节一个关键词哈， 对， 包括非常敏感的一些人物， 是有一些就是基本上你说这个，不管是在咱们台啊，还是在内地的任何台都播不出来的一些东西啊，这个他们能够聊到，而且 聊得也很过瘾，听的人更过瘾， 非常过瘾。就是这个 Ben 他以30年在中国的经历，他可以说他在北京待的时间比我的这个年纪还要大啊，所以我当时 那他对这次两会是什么观察？其实， 对于他来说，两会没有任何的悬念。 然 后呢，我问 他，但是他会从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甚至是张德江也好，他们不停的提这个要尊重宪法，要依法治国。那这样一个不断的强调之后，会不会觉得哦，中国将来走这个宪政之路会越来越这个明确和明朗化？ 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昨天其实，在人大闭幕，习近平讲话，然后人大委员长张德江讲话，包括李克强的开场 话， 都有提到宪法， 开场白 都有提 到 法律。哎，大家觉得这很不一样， 而且他们都是有法学背景的，就更让人有非常有期待。 就是一上来，你看这个习近平也提我要忠于宪法， 对， 李克强也说我要忠于宪法，人大张德江也说在宪法的框架内这个执行，所以宪法从一个这个以前在中国人家说是有宪法没宪政，但是呢现在宪法的这个频率越来越多的被提出来呢，我觉得很难说宪政不远啊，但是我就说这个至少是迈向宪政的第一步，你要越来越多的把宪法摆上这个国家政治舞台。那这次有委员啊，包括有代表这个也建议说，以后的国家领导人就职宣誓的时候，是不是要向宪法宣誓呢？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待遇，因为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宣誓，这个是有一个 就跟入党似的， 哎，这个是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传递给这个全国的这个就是所有的中国人，就是宪法是重要的。就好像你对着国旗，有的时候比如党员入党的时候对着党旗，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朱明奇同学也是挺有先见之明的哈，还专门去北京采访了几位非常重量级的法学专家，比如说以前中国政法大学的老校长江平教授， 他是终身校长， 他是怎么看的 中 这个问题？ 这个江平就特意跟我讲，他说这个他对比如说两高的现在两个负责人，一个是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还有一位是这个最高检的这个检察长曹建明，那他对于这两个人的评价就是说， 两个人是法学专业的， 对对对， 一个是西南政法，一个是华东政法， 对对对。 那周强呢，他特意说了，周强说周强在湖南的时候做省委书记的时候，搞了一个叫法治湖南嘛， 嗯嗯， 是很就是比较少见的，在一个地方以法治作为这个主要的主攻方向的这么一位省委书记， 嗯嗯嗯，可能也跟湖南一向我印象当中这个贪污腐败也是挺严重的一个地方。 哎，这个你就打翻了一船人了，我不 好 评价 啊。 但是那个江平就说，他觉得这个周强在湖南的这个法治湖南的这个经验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特别是在怎么样理顺这个叫合法行政， 嗯嗯嗯， 行政的问题上，因为他是省委书记，同时他又是可以认为是一个法学专家， 嗯嗯嗯， 那么他怎么样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恐怕是在中国现实的这个操作当中，官员碰到最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合法的在宪法或者在法律的框架内运用我手上的行政的权利， 嗯嗯嗯， 这个是可能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嗯， 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总理李克强， 嗯， 李克强可能大家这个注意到的就是他北大的这个法律本科的这个， 嗯，而且他的老师也是中国鼎鼎大名的龚祥瑞教授， 龚祥瑞教授，嗯，这个在宪法的这个在维护宪法的权威啊， 嗯， 这 是中国的先驱了， 真 是。 然后包括这个李克强在大家注意到他的这个英文的能力很好， 嗯， 很大的一个来源就是因为他在大学的时候， 不过香港人好像有点有所保留， 这个香港媒体我知道有一些对于李克强的评价说他的这个英文可能有口音，但我觉得很正常，对于，这个， 但是对于一个中国总理来说 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学英语，你能够期待他的口语能够有到什么程度， 啊， 我觉得 接着讲江平教授对于李克强如果说从宪法的角度从法学专业的角度 就说 有没有更多的期待， 看这个李克强在大学的时候干的事儿，他是翻译了一本这个英国的法律的著作， 嗯， 这本法律的著作呢我没有仔细看，但我翻了一下这个目录， 嗯， 叫做法律的正当程序， 嗯， 它就是讲到说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律要有一个合法性还有一个合理性，就是程序正义的这个重要性， 嗯， 其中呢是英国上诉法院的一位叫丹宁勋爵，他是在英国法律的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位法官， 嗯， 他以什么呢，以判词优美， 判词优美， 对，就是法官，就像香港的这个法官会写判词的嘛， 嗯嗯嗯嗯， 这个判词其实有法律的内容也有很文学性的一些内容， 嗯嗯嗯， 他去翻译这些内容， 嗯， 然后后来我还听到说这个李克强当年的一些同学回忆李克强当时因为怎么样一个词一个英文的词汇大家来讨论， 嗯嗯嗯， 这种讨论的过程中其实是他对法律的一个理解， 嗯， 就是你不能够说他一个是我现在看不出来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的宪政主义者，但是法律的常识是绝对是有的， 嗯， 嗯， 这一点我觉得是完全是要给这位中国新总理给他一定的这个 credit， 就是他在对于法律的理解上绝对是高于中国社会的平均水准的， 嗯嗯嗯，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 而且不光是法律他对于经济学了解也堪称是专家，你像他的经济学的硕士和博士，尤其是到了最后博士论文提交的时候，嗯，我听说还专门是推迟半年， 这个 他又是半年是为了去专门做更好的调查研究，然后给他答辩的时候也不是说看你的现在你的官职啊， 嗯， 然后就给你降低标准，完全没有，是厉以宁教授当他的导师，而且是请到的全部都是国内一些著名院校的经济学的教授专家来给他评定，他说这一本的博士论文一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时间的检验， 这个，也是人家有一个说法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从49年以来， 嗯， 那可能第一代领导人是职业革命家， 嗯， 那接下来呢就开始是工程师， 嗯 啊，工程师这个工科生，那到了这一代领导人大家注意到九成以上的领导人， 嗯， 他的专业的背景是 人 文 社科的， 人文比如说跟政治啊， 嗯， 跟法律啊， 嗯， 哎，这一类 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历史有关的， 嗯， 哎，江平教授说他认为从领导人具有这样的人文背景是一件好事， 嗯嗯， 就说如果参考世界上别的国家的经验的话， 嗯， 美国的这个政治里面就清一色的律师， 嗯，全部都是 律师， 由台湾也是， 对， 很多都是 大片大片的律师 毕业的。 然后呢， 嗯， 他说的这句话，他说法律和经济这个是治国之本， 嗯， 哎，我觉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认同他的这一点的。 嗯， 好了，这个 好，那今天两会的我们这个前线记者来分享花絮和他在前线对于一些专家学者的访问之后的观察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哈， 嗯， 接下来的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有意思了，如果你是总理你有什么招可以把中国的房价给降一降啊， 咱们不说降吧，这个涨得慢一点也可以， 嗯，好，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2009000， 香港拨打18723346，凤凰手机的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啊，我们这个一个小的 break 马上就开始。 晨间匆忙是否错过最重要资讯，午 间半小时为你的新闻充电。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1点半，凤凰 U Radio 为你呈现天下报报天下，两岸三地报纸头条，环球媒体焦点关注，财经世界重要资讯，天下报报天下，为你通通搜罗整理，让你精确掌握时事脉动。听凤凰 U Radio， Be Smart。 凤凰卫视集团第一档全媒体节目《全媒体全时空》从2013年1月1日起正式推出了。 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洲台、欧洲台、凤凰新媒体、凤凰 U Radio 五大平台同步直播， 直击当天最热的议题，通过全媒体发散， 让新闻更全面，观点更立体，意见更真实。 多样的互动平台，传递最草根的声音。 锁定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25至7:00，全媒体全时空， 给你不一样的资讯新体验。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要请你有话直说的话，这个是当着假设你是总理啊，过一回总理的瘾来有话直说一下。我相信这个李克强总理估计也有很大的欲望想有话直说，但是他的机会就不如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多了。所以说大家今天千万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如果你是总理的话，你有什么好主意可以调控中国的这个房价，恐怕是这个民生的头等难题。 今天的电话线的灯也是闪得很狠，那立刻来接通第一条。 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王先生是来自哪里？ 哦，我是辽宁人。 你辽宁人，辽宁人，这个李克强总理也是在辽宁当过省委书记。 对，在我这儿当书记。 对，您对这个房价调控有什么好主意吗？ 嗯，说实话，我也没什么好主意，我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悲观的，尤其是对于一线城市。 嗯，您是在辽宁哪儿呢？ 辽宁，我是在辽宁盘锦。 盘锦， 我们这边还好， 啊、 对， 嗯，但是这个辽宁估计这个，比如说沈阳的房价就应该比较贵了。 对，沈阳房价，嗯，还好，在一线城市里不算特别贵，但是也确实普通人承担起来还是有点压力的。 嗯，你刚才说悲观啊，能跟我们说说理由吗？ 理由我觉得像现在很多资源，你比方说是教育啊、医疗啊，很多资源都在大城市。你像在我们在这种城市。如果亲朋好友有什么疾病的话，也根本就治不了，都必须得去大城市来治。你做教育啊，做什么其他的东西，职能过多的集中在大城市身上了，这个就没有办法。你的空间又有限，你就导致很多的一个城市，特大型城市承担的职能太多了。 嗯， 然后， 所以您的一个判断是我的理解，因为资源都向大城市倾斜，反而大城市的这个房价就控制不住了。 对，很难控制。我觉得除非你是政府真是下定决心想控制，可能也许有办法，但那种代价，我觉得上一任政府好像不愿意面对那种代价，下一任我们现在这任政府我觉得恐怕也没有这种勇气吧。 嗯，好的，辽宁的王先生就认为这个房价控制不住， 谢谢 他当总理也控制不住。哎呀，这个恐怕。 好，下一位电话， 下一位是杨 小 姐。杨小 杨 小 姐 你好。 嗯，哎，你好。 杨小姐是从哪里来？ 我是杭州。 哦，杭州， 浙江杭州， 我的老乡。这个杨小姐怎么看？杭州的房价非常贵的，我知道。 我想还行吧，你只要不要到市中心去，那一般的话还是应该是一般人还是买得起的。 嗯，那您觉得有必要调控这个房价吗？ 有、嗯，因为什么？我觉得我最主张的就是，他买的房子，特别是一手房啊，那在5年以内，我觉得不能转让。 5年以内， 它就涨在这一块。 嗯 嗯， 有的就是他买了就是投资的，我今年买进，明年就涨，就这样就加上就打几个，我们杭州人说打个雷丝上去了。所以我觉得5年内不是说加税啊什么的，其实到后来都转嫁到后面买的那个人手上。我觉得是就是5年内不能转让。 强制的不能转让。 我 接着说， 因为什么啊？我有点长。那房子呢是与土地资源有关的，所以不能完全按市场规律办，否则那些有钱人他可以遍地开花，那甚至在所有他想住的地方都买一套房子。那他而且这种人他一买就可以是别墅，他会占有太多的资源。那么然后呢，大城市那谁都想去，所以我觉得一定的限制限购是必要的。 可以冒昧的问一句，您是做哪一行的呀？ 我是医生， 自是医生。您自己现在手头上已经买房了吗？ 我的房子是还是可以的，我是还蛮好的。那但是就是有的，当然我周围，我现在因为我的那个的话，有的是比如说成交的这些结合部的人，他们也很好，住得非常好。因为什么？他们土地拆迁了，他们一弄就可以弄。就分到好几套房子，然后口袋里又能进账好几百万，这种都有。所以我觉得我说周围的好像说没有，真的没有房子住的蛮少，但是有测评的也有。我觉得这种呢，就所以也限购的话，一个呢就限购在大城市里，你蜂拥而至，谁都想去的嘛，北上广是不是？ 对， 杭州也是谁都想来，谁都想往住在市中心。谁都不想住到离市中心稍微远一点地方，那我觉得一定的限购肯定是必要的。 好 的，谢谢， 非常感 谢， 谢谢 这位从 杭州 的 杨小姐， 杨 医生就是说这个限购还是有必要的。现在已经杭州已经是限购了，只不过它是限购以户口的这个限购。杨小姐就直接说5年之内不能转让。 接着恐怕我们再想多追问一些听众哈，对于这个新国五条的细则，你觉得真的是有效的吗？ 好，陈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陈先生是从哪？ 成都的陈先生。 哎，成都的陈先生，您怎么看呢？您当总理的话，您是有什么好招？ 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按这个中国的这个股评啊，所有的这个土地属于全国人民，就是地方政府啊，就要取消这个土地财政，不要收这个土地出让金。这是第一。 那这个土地财政金收到哪儿去呢？ 土地出让金嘛，就是肯定就是说各级这个政府嘛，把它分了嘛。这个土地出让金就是说，因为这个土地属于全国人民的，就不应该再去收什么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收。如果是老百姓的这个是说除了那些就是说有钱的那种商业投资之外哈，老百姓的住房哈，就是说民居住房都不应该收什么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收，还有很多那种垄断企业的配套费用，这个第一个就要制止。第二个呢，实际上现在中国有大量的这个就是说修好了的那空置房，预计， 喂， 陈先生。 哎，陈先生，这个 突然间掉线了， 可能是在一所空置房里面打电话啊，信号不太好。那但是第一个听到了啊，这个说是土地出让金，因为陈先生的理由是这个土地国有，这个确实是中国的土地制度。但是我的一个想法，如果即使土地国有，也不能说卖一块地就把钱全部分给13亿人民这样来平均分啊。那如果说这个土地不收出让金的话，那谁来这个建房子呢？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来看 一 下下一位的 黄先生 朋友，这个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 黄先生从哪里打来？ 哎，我是辽宁盘锦的。 哎，又是辽宁盘锦的朋友。您这个刚才那位盘锦的朋友已经说了，他对房价下降是不抱希望。 挺悲观的，您怎么看？ 我就是在2010年吧。哈尔滨市有一个成熟的经验，他们市长市委书记，一平方米9.3万，30%吧是商品房，70%是经营市房，他那是土地呢不要钱，由市政府出面来组织的，所以这个要是你们到那个哈尔滨市采访一下子，全国推广那是他那是9.3万一平方米。如果将来加上就是增容费啥的，就是加点这个修路的钱吧，我估计2000块钱以内在全国推广应该是非常好的，应该是给李克强他们提供一个好经验 啊。您这个建议是说在这个土地出让金上这个减免， 就是国家的地嘛不要钱 啊，就是您 30%呢是商品房可以要高价，70%呢是经营市场嘛，按照成本价呢，开发商这样还挣5%的利润呢，就是9.3万一平方米 啊。 对啊，这个电视吧，要是温家宝看完吧，早就应该成型了。所以说这个吧，你们应该采访一下哈尔滨，让李克强看一下了 啊。 所以说这个哈尔滨市长市委书记 就是为了在房子上给老百姓解决难题，已经成型了。现在，现在我说你们作为新闻媒体吧，到哈尔滨去采访一下。 好， 这个是2010年，就是中央二台广播的二月份。 好， 好的， 非常感 谢， 谢 谢黄先生、啊， 辽宁的黄先生、嗯，哎，这个给曾经当过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总理，现在出了一个主意啊、这个， 也给我们提供了新闻线索啊，谢谢你。 好，下次有机会到哈尔滨看一下。那这个现在是一位二号线，二号线韦先生吗？二号线韦先生是吗？喂， 喂，你好，听得见吗？你好。 喂， 喂， 哎，是韦先生吗？ 是我啊。 哎，韦先生从哪里打？ 我是华。 哦，华先 生， 不好意思，华先生从哪里打来？ 江苏无锡。 江苏无锡，您怎么看呢？您有这个什么好处？ 我请问一下，你们是香港的电台吗？ 是，没有错。我们在内地也可以听到。 啊，好。我从你们卫视的那个下面的看到这个电话号码，我就打过来了。 是是是。 这个问题呢，就方方面面，我只能不很全面的谈一谈，是吧？ 您请。 我想我简单的罗列一下啊。我想首先一，把那个职场不低的预期打下来。 嗯。 啊。第二，加大这个个人持有一套或两套以上的这个房子的持有成本，这就加税嘛。 加税。 啊。第三个，那个房产持有人全国联网这个问题到现在都解决不了，我觉得很可笑，很奇怪。 嗯， 对吧？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什么调控措施啊？什么？你不彻底的嘛？对吧？ 嗯， 这个问题现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飞船都到月球上去了，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 嗯，全国联网就可以查出来，比如说像这个房哥房姐就查出来了。 啊，对，你有多少房，一查就查出来嘛，对吧？ 嗯， 那 是 还有吗？你还有吗？ 还有 什么想补充？嗯，长话短说。 这个反腐嘛，这个问题啊，对吧？查一起打一起嘛，对吧？那些鬼城没有瞪不亮瞪的那个地方，你去查这不怎么回事，对吧？ 嗯， 是不是啊？ 嗯，好， 好，谢谢， 非常感谢。还有您最后再说。 我跟你讲， 嗯， 这是制度机制出了问题。 嗯， 分配不公，这个贫富悬殊，是吧？嗯，大量的灰色收入， 嗯， 这是一个一个很主要的问题。现在他房子持有人他省得涨， 嗯， 他也不怕。不怕你卖不掉，对吧？现在就是成了这种情况了。 嗯， 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跟你讲，就是国家在投资的市场上，特别是这个股市啊，要把融资市改成投资市。那个改变那个上市公司大股东强势地位，给个投资者应有的权利。为什么？让股市有财富效应，让股市有吸引力。我跟你讲，这恐怕也是一个途径啊。 好的， 好，谢谢这位无锡的华先生。 华先生，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了，这个比总理列的点都要多了，非常厉害啊。今天还有点时间，林先生你好。 你好。 林先生从哪里打来？ 我是武汉。 武汉的朋友，您怎么看？武汉的房价还挺贵的。 我说房价的话很简单，国家， 嗯， 是吧？不要以这个说房价是一小事，我认为是小事。 嗯， 你看我搬迁的话，我这个搬迁的房的话，我搬迁房是4800，他给我5000，是吧？ 嗯， 他卖出去那个转账上的话，他是卖是19600，是吧？ 嗯， 这明明就是国家推动房价吧？ 嗯， 对不对？就很简单的例子，是吧？我们还没有搬家，他已经把我们的地哈卖了那个万达去了。 嗯， 我们武汉市。 嗯， 是不是这样？很简单，我后来搬到这个湖北大学这里来了，是吧？湖北大学这很简单，我们这里有六栋楼房，他拆了一栋的话，我们是6层，他住一层是42层， 嗯， 是吧？ 嗯， 我们这里6层拆了，他要，如果他住3层的话，他住一层就可以把我们这个6层的楼能的人的话，都安排在这个房间里去。 林先生，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房产对于 地方政府还有开发商来说是有利可图的。 他们是故意 啊 捣乱国家， 啊， 知道吗？国家应该坚决制止这种行为，知道吧？很简单吗？我六栋房子，他做三栋的话，一栋楼房就把我们六栋的人捆干埋了。 嗯， 他可以钻两栋的楼房。 嗯嗯嗯， 就是很简单的例子，你就不准他涨就完了。 好， 这怎么很简单？ 好的，谢谢。 一个房子要是你跟我说完了，好吧？ 啊， 你房子就走，你卖一万，你这个房子就卖一万，你国家抽多少钱去就改去了。 嗯，好， 不要把这一脚影响我们国家的声誉啊。 好的，好的，武汉的这个林先生啊，对于这个房产商，他觉得这中间的操作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的这个动机啊，林先生自己应该是有搬迁的这个问题。我们抓紧时间，下面是下面应该还是有一位先生，但是应该没有听清楚姓什么。您好， 怎么称呼？您好， 怎么称呼？您怎么称呼？广东的姓您怎么称呼啊？ 姓池 先生。 哎， 你怎么看？如果您是总理，你觉得有什么招？ 我跟你说，广东南海本身是国家发达的地区，我说建一栋样本房，它的成本价包工包料不超过1500块， 嗯， 一个平方就可以做出来了。但是它的样本房卖的那么贵，它有人卖就是有人买，它就是贵了。那个就是你把那个建一栋房子，它的成本你算一下要多少？就是说大城市里面建20层、30层不超过3000块钱一个平方，现在的卖房子的利润他怎么样，有没有这个权利卖高价，我不可以不说，你只要把他那栋房子的成本算一下，那就一目了然了。 嗯，好的， 完全可以知道这个价钱了。 好， 我们包工包料建一栋6层的房子不超过1300块。 好，这个广东的这个池先生啊，这个说了主要是说这个房价卖得太贵，这个里面利润空间太大。 太大了，他说包工包料也就1000多块钱，不知道他是不是从事这个 建筑行业的。 建筑行业的。 最后一位是郭小姐，郭小姐你好。 哎，喂，你好。 哎，郭小姐你好，这个时间有限，请您长话短说。 您从哪儿打过来？ 上海。 哎，您说。 是这样的，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就看他后续的一些政策和操作。 嗯， 不是说现在就是他现在怎么说，然后就会怎么样，而是要看后续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作为吧。 您有具体的建议吗？ 建议倒没有，我觉得可能就是保障供给这块儿可能要做得更好一些，因为现在只是说限制需求，限制需求这块儿的话，如果说尤其是刚需其实是有那么多的，如果说一直限制的话，那到最后其实是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的。 好，上海的郭小姐这个非常的学术啊，这个 而且是延续了香港政府的一贯的思维。香港政府就说我要不断的提供这个房屋的供应啊，需求呢我看暂时是也是抑制不了的。 嗯，好，这个今天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们非常的踊跃啊，一说到这个房子，哎，大家都是群情激愤。这个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没有房子和爱情的问题啊。好，这个也祝大家这个叫什么来着？ 房子爱情双丰收 啊，早日有个家啊，这个安得广厦千万间。我这话都语塞了，都说不出来了。今天这说到这个房子，一说到这个房子就心里就堵得慌。 嗯， 哎，好了，回去交房租了，交房租了。 好，感谢各位今天收听凤凰 U Radio 的3D 画新闻，也谢谢各位打进电话来，希望明天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再见， 再见。